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的18:02，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素人 K 歌挑战类节目《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位漂亮的小美女，也是我们的嘉宾音乐爱好者。我们来欢迎红月，红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尹红月。 嗯，多说两句嘛。 啊，小声够甜的。 就是大家可以最近关注一下我新发行的歌曲《时光山丘》，然后搜索一下。然后尹呢是伊人的那个伊去掉单人旁，红呢是红色的红，月呢是月亮的月 啊，已经很清楚了，大家都可以搜索一下哈。但是今天大家会不会去搜索你这个新的单曲，以及今天会不会对你路转粉呢？就要看在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的表现了。一开始还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现在我们也有更加便捷的观看方式了。 哎，大家可以在唱吧啊点击发现，点击发现这一栏呢，大家就会看到有一个视频直播，大家点击视频直播进来的话，我们的直播间的页面就在首页上，点击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 是，只有三步，打开唱吧，选择发现，点击直播，就可以在热门当中发现我们活力九八二了。欢迎大家赶快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关注我们。哎，也可以分享今天的这一次直播哈，相信今天红月的表现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有很多老朋友阮绵绵清新酱还有借你好欢喜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一开始呢，还是需要让红月用歌声征服我们的耳朵，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来到这一个板块呢，嘉宾就要先唱一首歌曲了。今天红月给大家准备的这一首歌曲是，哇，已经站到我们旅行的意，站到我们闪闪亮的这个表演区了。 嗯， 可以看到今天红月穿的特别的美，你特别适合站在表演区。全程就站在表演区吧。 我想坐着。 可以坐着唱，可以坐着唱。选择陈绮贞这首歌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个是我喜欢它的这个旋律非常的优美，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非常喜欢它的歌名，因为是旅行的意义嘛，因为人的一生就像在旅行一样，所以非常喜欢，我觉得很有，就是非常对我来说有一定的价值。 嗯， 哎，一开始本来还想问一下你觉得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但我觉得红月给出了一个更好的答案，就是人的一生就是在旅行。 哎，没错没错。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红月。 好的。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害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 来自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尹红月带来的。真的，我觉得孔薇一开始的形容蛮精准的，就是小声特别甜， 嗯， 甜美的声音。因为陈绮贞的声音可能带着一种冷漠感， 嗯， 但是红月今天的演唱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唱出了旅行的意义的另外的一种味道。 哎，对，然后我觉得我决定今天在我们节目之后，我把这个红月今天演唱的这个版本要收录在我个人的 MP3 的列表里。 哎，是，今天我把这个剪辑出来发送给我们的这个982模视频，大家也可以在很多的视频网站上去发现和转发哈。 哎，没错，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唱吧的直播间里，软绵绵青青酱送来了你最萌，谢谢。然后刚才呢也有文文 Rose 送来了棉花糖他也说非常好听。然后也有朋友问说 Rain Day 问这是谁啊，这是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的嘉宾 微博认证的校园女神尹红月，红月刚才带来的一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是的，提到这个微博认证校园女神哈，这就要挖掘我们红月的日常生活了。了解今天嘉宾的音乐生活，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在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朋友可以看到，现在页面上哈有把我完全挡住的这个美女，就是我们的校园女神。 哎，不不，你再给她贴一会儿。 再贴一会儿啊，就是完全整期节目就要把我挡住是吗？你们俩主持来。 哎，好的。其实今天下午啊，我特意搜索了一下，在新浪微博上特意搜索了一下这个红月的微博，就叫尹红月，然后在里边呢分享了她很多的这个写真啊、拍照啊，还有去到一些地方的一些照片，非常漂亮。 发现了吧？只要来的嘉宾是女孩，孔文就会特别的爱做功课。 哎，什么？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 那怎么样？翻了一下午的微博，有什么了解？现在真女神就在你面前了，给你一个众多宅男们梦寐以求的机会，可以先问女神三个问题。 好，先问女生三个问题啊。这样吧，红月，我们现在请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切到红月。因为就是在这个微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红月给大家这个展现的这个照片啊，我们能不能现在来一个，就不要五连拍了，三连拍吧，好不好？ 好， 预备开始， 一二三。 哦， 三都是要配合手来做的。 对， 主要是还可以给你们做一些特别丑的。 有特别丑的吗？ 有，就这种就很丑啊。 啊，天哪，今天真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完全非常的豁得出去哈。但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是，红月呢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大学生，她目前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影视导演演出制作专业。 哎， 这个很考验我的专业，极长的这个名字。 对，所以名字很长， 感觉做很多事情，既导演又制作还演出。到底你们平常学些什么呢？ 其实还是挺，我们这个专业就挺杂的，就是导演要学，然后表演要学，然后还会有一些那个声乐啊，或者是各种训练可能都要学。 朋友可以稍微离麦近一点。 哦，好的好，不好意思，刚刚离麦有点远。 让大家听你的声音听得更加清楚。 好的、就是他学的比较杂，然后什么都学。那包括从话剧舞台呢，包括像舞台监督啊，或者是话剧舞台制作人啊，然后导演类的表演类的，这些我们都会有接触。包括像大一的时候还有学一些音乐类的常识。是这样。 哎，那提到大一的时候开始学音乐类的常识，包括刚刚其实今天也是作为音乐爱好者的身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什么时候开始对唱歌感兴趣的呢？这是来到我们节目必答的套路题之一。 哎， 那我就套路的回答吗？ 我们要真诚的回答， 要真诚的回答， 这样才会有小礼物刷起来，对不对？刚刚 Rain Day 已经说好厉害啊，他说这个专业分数线应该很高吧。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挺好的， 这要看跟哪儿比了， 给你们解答一下。 对，解答一下来。 对于我们学校这个专业的分数线还是算是比较高的，因为我考那年是450吧，但是对于来说文化生来说这个分数线就蛮低的。 看你跟哪里比。 对，毕竟是艺术类院校嘛， 专业特殊一些。 对。 回到我们的套路题上，有准备好一个真诚的答案吗？ 有，其实就是唱歌嘛，音乐就是一种就是兴趣，就从小都喜欢。大概是幼儿园的时候吧，然后幼儿园有一个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们要上台给那个自己的家长表演，然后那个时候 给妈妈送上节日祝福。 对对对，然后我就当时忘了唱什么歌了，反正应该是一个儿歌，然后当时上了台之后就觉得挺好的，就后来就喜欢上了。对，是这样的。 那家长有把你往这方面去专门的培养吗？ 这倒没有，但是我父亲是跟唱歌没关系的，就是他是做就是 乐器， 就是做二胡啊，然后包括我母亲她唱歌也唱得特别好，所以 还是家族遗传， 有这样的这个熏陶吧，就是影响。对， 是。那有跟父亲一起学二胡吗？ 有，在我很小的时候。 几岁啊？ 5岁的时候。 好小啊， 听着好像就是好像是一个蛮艺术的事情，因为5岁的时候学二胡自己不知道喜不喜欢， 然后就是被强迫着然后学，但后来慢慢就喜欢了。 嗯， 是这样的。 因为小孩学乐器基本上都是被家长逼着， 对对， 因为学乐器很重复的这种 重复的训练，然后重复的就是很枯燥，尤其是它又不像钢琴是那种 弹起来觉得很优美。 二胡也优美了，但是二胡就是有一种得你，我感觉你得年龄稍微沉淀沉淀， 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那种美感， 感受到那些真正的就是一些表达的一些情感啊之类的。 那现在还有在拉吗？ 嗯，现在自从上高中之后，不好意思啊，自从上高中之后就很少再拉二胡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练一练。 其实也很长时间，起码学了得有个十年的时间吧， 对，差不多， 很少就开始了。 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刚刚在我们表演区穿着美美的裙子，被闪光灯照射着的红月，居然还有一项隐藏的二胡技能， 哎，没错， 也是棒棒的。 没错没错，除了其实啊，刚刚我提到的这个红月呢，它是一个这个啊。微博上认证的一个校园 女神，校园女神 、哎，对，除了呢在微博上会经常发自己的自拍，还会跟自己的朋友们，还会跟一些粉丝分享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 嗯， 是吧？ 对， 会有这样的事情啊， 经常会有的时候比较矫情，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需要干了这一碗鸡汤。 对，就是我发的鸡汤基本上就是都是毒鸡汤，就是喜欢 戳穿人生真相，人生需要拆穿。 对，就类似于说，你拒绝我，不好意思，我认为你害羞， 啊， 就是这种，就类似于这种的，因为没有说那种真正的心灵鸡汤，我一发就发的就比较有毒，但是他们还是能接受，我觉得都是真爱吧。 这个还好吗？我觉得不太够毒啊。 这个不算毒， 对，我觉得这个 不叫到人生需要拆穿，这个只能说有点过度自信。是，那除了在网络上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会不会也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一些音乐的生活？作品 会，但是其实我还是比较羞涩的，然后我觉得我把自己的作品发到微博上有时候会特别不好意思。 哎，我想知道你玩唱吧吗？ 我有时候玩， 是因为我们挑战新歌声是和唱吧独家平台合作的。现在您可以，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打开自己的手机 APP 唱吧，点击发现当中那一栏，第二栏就叫直播，我们就在热门直播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活力酒吧。今天是我们的嘉宾尹红月来到现场和大家分享她的音乐生活。如果您没有下载这个唱吧 APP 呢，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酒吧耳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看到今天美美的我们的嘉宾，还有我们全新重装上线的这个闪闪亮的直播间哈，专门针对我们挑战新歌声还有我们的表演区，感觉高大上的厉害。来之前是不是没有想到电台是这样的？ 没有，我一直觉得是那种很严肃， 大家坐在一起， 对，大家开始说话了，然后总是搞 这可是北京青年广播，这是全国第一家融媒体平台，也希望您可以关注我们。哎，那通常在网上和大家这样聊天的话，比如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你也是主角嘛，跟大家喊喊话，希望大家来支持你呢。发挥自己的小甜嗓和美貌。 那好吧，不知道大家看了视频直播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照片啊？但是怎么说呢？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然后你可以点击那个新浪微博，然后搜索我的名字尹红月，然后关注我。我跟你想象中的可能不是那么的一致。然后我的粉丝都特别喜欢黑我，但是我非常的爱他们。比如说我额头很大，然后鼻子很大，他们就喜欢叫我大鹅宝。 我觉得可爱啊。 对，是，然后但是我希望就是跟大家做朋友嘛，就是互相互相互损，我觉得很好。然后希望你们来下载这个时光山丘是新发行的一个单曲，还是可以的吧，虽然我不是很优秀，但是希望大家支持我，我会越来越努力的。 性格很讨喜啊。清新 boy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表扬了。有说出你的心里话吗？ 这个时候范儿的青春329他说女孩的声音好听的啊，在夸奖红月，然后软面冰酱也是送来了很多个爱你，谢谢大家。 还有清新 boy 说漂亮，因为刚刚红月有担心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可不像普通的手机直播，它带有美颜滤镜功能的，我们全都是高清摄像头打着的，这个真的是很可怕，但是也很反映我们自身的水准，对不对？ 哎，对， 我现在已经心惊胆战了。 其实聊到这里呢，还是想跟红月聊一聊音乐哈。今天红月给我们推荐了两首自己很喜欢的歌曲，第一首是心墙， 对， 但这个不是郭靖的版本，这个是 林采欣 的，可以跟着先哼唱吗？ 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怀旧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 场的唯一的男嘉宾孔文来形容一下，你觉得这首歌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要形容一下，刚刚虽然镜头没有切到孔文，可是全程在回忆演唱的时候，就是这种迷弟表情，一直死死的盯着我们的 camera。 我刚才一直在想，我觉得这个今天红月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他真的应该一直站到我们的这个啊嘉宾表演区啊，我们是有椅子的，可以坐着啊。 发现就是。特别好，有意思。 那边唱起来会更加舒服一点，这边比较适合我们聊天。 对。 哎，那这首歌算是你的私藏歌曲吗？ 对，算是。我觉得首先我喜欢歌，一个是喜欢旋律，另外一个就是心墙嘛，就是你心里有一面墙，但是我可能你是封闭式的，但是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愿意去为你打开这一扇墙。 对， 愿意，或者说 我会发现墙上有一扇窗。 对，这种感觉就很奇妙，就像旅行的意义一样，它的那个歌词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是， 就是可能或许说你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就是情感啊，或者有喜欢的人，我觉得就一定要 义无反顾的， 对，义无反顾要放开自己， 没给我留门，我自己 对 找一个窗 闯进去。 是有这种很大胆的感觉哈。那还有一首歌曲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唱过， 对， 那就是田馥甄的小幸运了。是因为电影喜欢上这首歌，还是纯粹的就被这首歌所吸引呢？ 其实是因为电影因为当时看了我的少女时代嘛，然后后来片尾曲应该是片尾曲放这个歌，然后觉得我感觉很就是一下子就勾起了人很多曾经的一些回忆，然后我就而且它的旋律非常好听，慢慢就爱上这首歌，而且就是有一种初恋的感觉，非常的而且很干净， 又有故事要讲了，马上要切入我们的第三个环节了。是，那听到这首小幸运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过这首歌曲哈。那除了今天这两首，可能大家的播放列表里面都有，而且像我也都是单曲循环过很多遍的，有哪些是你觉得自己私藏的歌曲，别人可能会不知道或者没有发现过，哎，原来这首歌或者这个歌手这么好听？问懵着了， 有没有？ 有这种，那就是我想一想 啊， 就是。不能说自己的歌是吗？ 除了自己的歌，我们待会儿单独给你打歌的时间。 一会儿第三个板块是你的时间。 就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歌，比如说范晓萱有很多首歌，就是她的有一首歌，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叫做《深呼吸》。 不是羽泉的深呼吸，是范晓萱的深呼吸。 范晓萱的深呼吸，哦，范晓萱的深呼吸。 那他的那个这个歌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也是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看了范晓萱的一个就是当时 KTV 的一个 MV。然后他非常的，他穿了一，他留了一个短发，然后穿了一个白裙子，特别干净，然后在森林里，就是拍的。然后那首歌呢，也是就是可以体现就是一种情感吧。而且他说深呼吸嘛，就是人 那种图西图纳那种，就很我觉得很悬的那种东西，然后很喜欢。 是， 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 提到 MV 哈，通常呢，我们可能会因为一首歌曲去看他的 MV，、哦、也可能会因为在 KTV 当中看到一支 MV 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嗯、到了我们北京时间的18:24了，我们今天红月呢也给大家带来一支自己推荐的 MV，、 那个、是许维恩的那个《幸福是你的温柔》， 嗯、 那个也非常好看，因为他的那个 MV 是。因为你看那个女神嘛，她特别漂亮，然后穿那个白裙子，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嗯，那我们就一起来先欣赏来自许维恩的《幸福是你的温柔》。 天空那样 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音乐爱好者尹红月，让我们再次欢迎红月。 Hello 是可以麦稍微离自己近一点哈。 Hello 红月现在是又来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啊， 是要给大家唱歌了。刚听到了我们的片花哈，来到了有故事的好同学。其实今天红月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初恋这个词。 对， 哎呀，这个你自己 很羞涩 会很不好意思吗？你觉得是甜蜜的回忆吗？ 当然是啦，我觉得。 那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其实刚刚也多次提到过，是自己刚刚发行的新的单曲。 对， 那这首歌曲跟自己的这个初恋是有关系的吗？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呀，因为它有很多歌词啊，比如说美丽的脸庞永远不会陈旧啊，然后记忆中的你啊，就是因为我初恋就长得挺好看的 啊， 是一个花样美男， 挺清秀的 啊。 这个时候，清新 boy 在我们的唱吧的活力982的平台上说了，他说孔文好帅，你觉得孔文跟你初恋差多少？ 谢谢清新 boy， 谢谢， 挺帅的，挺帅的。 敷衍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没有敷衍了，说实在 的。那今天带来这首《时光山丘》呢，自己有参与创作吗？ 有一点点。 就是有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 对，就是一个主线，一个主题嘛。 其实提了半天，我们特别想知道那个故事的核心点。 其实就是你有一段初恋，但是或许时间很久，但是它很纯洁很纯粹，后来你们分开了。分开之后呢，虽然说以后各走各的这种，但是我们之间心里还是有一个就是回忆，一个很珍藏很纯真很纯质的一个地方放在那里。然后这首歌呢，就是除了有那种初恋的淡淡的小忧伤，还有一种就是一种令人很感慨吧，就是会有一种五味平倒了的感觉， 回首往事的那种感觉。你才刚上大学呀，哪有那么多往事可以回首？ 主要是 这是可以说可以叫做成长的代价。 是，成长的经历。 每一次我们遇到人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这个成长，让我们学会更多，去学会付出啊，会学的。去学会付出和爱吧，就是这样的。 又想到了刚刚一开始说的那句话，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嘛。 对， 有同路的人跟你走过那一段路， 对， 那就去。 就是他开门，然后有人下车，有人开门，就是永远的这种循环往复，就是这样的。 好的，那听完红月的讲述呢，我们也对这一首《时光山丘》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感，我们来听听这是一首怎样的歌曲。 好的。彩虹尽头有谁在等候，微风徐徐带来你的温柔，我们曾经在那一个分岔口，把最珍贵的时光弄丢，那几年在你怀里旅游，困了就能睡进你的眼眸，我们向过往的故事挥挥手，相识的笑容定格不朽，灿烂的阳光又爬上了山丘，这份温暖只属我一人感受，我们曾以为一转眼就永久，无法面对留恋的尽头， 怀里旅游，哭了就能睡进你的眼眸。我们向过往的故事挥挥手，相识的笑容定格不朽。灿烂的阳光又爬上了山丘，这份温暖只剩我一人感受。我们曾以为一转眼就永久，无法面对留恋的尽头。种子埋在那座山丘，长出的思念像你一样清瘦，美丽的脸庞无法被岁月陈旧，温暖残留在胸口。灿烂的阳光又爬上了山丘，这份温暖只剩我一人感受。我们曾以为一转眼就永久，无法面对留恋的尽头。回忆的种子埋在那座山丘，长出的思念像你一样清瘦，美丽的脸庞无法被岁月陈旧，温暖残留在胸口不会散走。 你刚刚听到的是现场的演唱《时光山丘》，这首歌曲是来自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我们的嘉宾尹红月，非常的感谢你啊。刚刚在演唱的过程中呢，有很多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唱吧的直播间，熬汤婆问说，诶，这是怎么回事，官方版的？这不是官方版的，这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一档真人音乐挑战节目。 没错， 挑战新歌声。 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6点到6点45分准时和大家见面。 是的，但是如果你也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比如说挑战红月，或者说挑战别人，挑战自己，也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发送你演唱的这个视频片段以及简单的个人介绍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公邮，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可能就会受到邀请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但如果您不在北京地区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把自己演唱的视频拍摄一支唱吧 MV， 可以把 MV 的链接发送给我们活力酒吧，说不定就会在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身影了。 没错。刚刚这个红月演唱的也是他一直推荐的这首歌《时光山丘》，自己的歌曲啊。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这首歌曲现在唱完之后，现在有什么感受想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般唱完歌曲就一个感受，就是特别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爽就好。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然后谢谢。 其实这个名字一开始提到山丘，李宗盛大哥的山丘，这很难唱。 对，而且最近这个是这个高松作词的这个《越过山丘》啊，杨宗纬演唱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被大家喜爱， 又重新上线了。是的，那这个《时光山丘》呢也是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刚刚红月也讲了，这有自己初恋的故事在里面，有听到初恋的感觉吗？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刚刚我们已经解释了，这就是人生当中的一段感觉，回忆起来非常甜蜜，非常美好的一段感情。是，今天也非常感谢红月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了，还是要呼吁大家要关注我们在我们唱吧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关注我们活力982，分享我们的这个链接。清新boy说主持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哦，并不是，我们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 我们是 CUC 毕业的。 是，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依然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和收看到的节目是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喽。 明天再见，拜 拜。 时间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去。